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翻嚟，都系牛医生坐翻喺度啊！老閪祝佢录多条声啊！今日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翻嚟，都系牛医生坐翻喺度啊！老閪祝佢录多条声啊！今日 我做咩？ 搵唔到佢。 阿花哥又死咗好耐， 花哥死咗好耐。 佢系咪嗰个读书个中秋学生冧楼死咗？压死咗。 可能系嗰个系花哥嚟啊！唔系我话俾你听， 花哥叫鸡要讲。 喺高铁我见捻到佢反高铁， 系咩？ 真噶，系啊。 唔系嘛？ 我真系反高铁，见捻到佢啊！屌， 咁捻癫嘅。 花哥好捻癫，好捻激进嘅花哥。 真系啱啊！咁阿妹呢排点啊？ 阿妹冇啊，问我呢排点，叫我身体唔好休息下。我就话打个 care 佢系唔系想同你系咯？佢点讲啊？ 佢屌我老母。 佢都有啲問候下你老母， 我老母呢排身體應該好差，成日俾人問候，同埋想同阿妹湊下嘢，阿妹中女啊，唔湊嘢好啦，易生瘤噶。 應該係啊，阿妹啊， 屌果係 我覺得阿妹應該真係要咁樣做， 應該要咁樣做，同我哋湊下嘢，屌打車輪 咁。咁啊，講下我最近睇一套電影啊，就係《 非誠勿擾》。唔係我哋今集個話題係新年啊， 新年啦，我想講下呢套嘢，好搞笑。 《非誠勿擾》好搞笑，咪最好笑嗰個猜包錢揼嗰個叫乜撚嘢？戏啊，嗰、那个 乜乜公平戏啊， 唔系 伸只手落去， 差 呢个又啱噶，防止啲人咧出探高手 喎。屌你老味，但系呢个真系 系咪啊？冯小刚谂出嚟噶， 应该系冯小刚谂出嚟噶。 佢谂埋啲嘢都好捻搞嘢噶， 个脑都唔知嚟装乜捻。 我最觉得佢系阿套戏里面讲阿葛优去揾结婚对象 啊。 咁啊，最搞笑就系佢有一个少数民族咧，佢话你屋企要点去啊？咁你搭个零钟头去昆明啦，去完昆明落车，再转下火车，转完火车又转下唔知咩车，跟住拖拉机又落车嗰度啦。咁结婚之后，如果要离婚点啊？哦，冇嘢嘅，我哥会打断你只脚啫。 系啊，我记得。 跟住佢唔肯出声，跟住佢有一度唔知文文啊汤唯仲搞笑，佢话你可唔可以讲下你系离咗婚嘅？佢系啊，咁你结咗几年婚先离婚？佢话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咩？咁阿葛优话系啊，对我嚟讲几重要。咁佢话我都七八年噶啦，咁啊结离咗婚咁样，唔系即系结咗婚离婚噶嘛，啱啱离婚。咁阿葛优问佢咩原因？佢话佢成日佢老公唔翻嚟。 哦，系啊，系啊，系啊。 跟住佢问咗关于好多嘢嘅，佢就话你都成五十岁咯， 姓冷感噶嘛。 跟住佢话唔系，我四十岁多啲啫，乜我样似五十岁咩？佢话。跟住佢话你中意啲咩人噶？佢话我都中意，系咪中意结实嘅问佢噶？我唔使嘅，佢话林林地得噶。 佢话 咧，佢开啲佢话系咪好似啲林子咁样啊？佢话你中意食林子啊？跟住佢又问佢，即系性呢样嘢先搞笑。佢话你觉得性系咪咩嘅？ 佢举起一只手指。 唔系佢话性唔系好紧要。佢话佢问翻阿葛优，你觉得性系必须嘅咩？葛优答咗一句好妙嘅就话。咁如果結咗婚冇性愛，咁呢啲就唔係愛情，叫交情啫。呢啲叫交情。跟住佢話：咁你覺得應該要做幾多愛啊？咁樣佢舉咗一字， 一字舉一隻手， 係咪一個月一次啊？唔係一年一次。佢話唔怪得啦，我如果結咗婚我都走啊，我接你老公翻嚟走啦，走。 想講一句説話， 好撚搞笑。 康乃富斯特艾賓講噶，愛情係暗指性嘅存在，如果冇性嘅存在，嗰段叫友誼啊。咁我哋 交情嚟嘅。 我哋可以同好多人发生交情嘅，但我哋好少同好多人可以发生爱情嘅话。 咁但我都想分开嘅，有阵时你性爱噶嘛，所以我想同阿妹讲，有阵时你耐唔中。未结婚冇男朋友，大家打下车轮啊，抄。 但佢唔会揾你打嘛，屌你！ 咁我就想问下，点解咁唔公平咧？ 你冇 fans 俾佢揸，大哥，屌！我话过买个 fans 俾阿妹揸，阿妹都唔同我打车轮啦。 你咁样就将阿妹等同金钱嘅挂钩，即系话 咁又唔系，我送份礼物奖励阿妹啫。 咁呢啲即系等于系妓女，你即系假设话阿妹系妓女。 唔好讲 阿妹，我唔系当你妓女，我当你朋友，我先尊重你。 阿妹唔好讲 嘅，我同你。建立的性爱是可以不需要在金钱上的， 咁即系点？同贼冇分别，基本上抢嘢，屌你老味唔俾钱抢人个閪去屌！ 抢咧就系对方唔愿意嘅，但系我会等你愿意嘅时候。 咁你咩啦？骗徒仲卵衰，屌佢老母！ 所以阿妹，我觉得如果你有需要，你随时带码俾我。 有都唔揾你啊，大佬！屌你贴张汤告老师上，啲假。 我觉得可能有阵时阿妹系觉得我哋系缺乏咗啲嘢嘅。 缺乏咗啲咩？缺乏咗钱。我哋冇咩缺乏啦，屌你老味！ 你会将我同阿 妹的友情愛情講得太複雜了，其實我是很簡單屌閪啫，最屘講到咁複雜咧， 咁啊係喎屌，不過冇啊，同阿妹真係純友誼，冇咩興趣，就阿妹真係開始。 但係阿萬柳對你有興趣。 屌你老母，你唔好講啲咁嘢得唔得？哇，個肚啊真係太撚度，真係。 有 B B 啊，有咗你嘅骨肉。 屌你老母，收驚都仲有 B B， 係我哋今日講就談新年。喂，新年就係到牛醫生唱定錢。我今日去銀行見啊，幾撚多人唱錢啊！ 我今日見唔到你銀行，我見到你喺溪前鋪門口嘅。 冇溜前買。 冇溪 真係㗎，我已經買樓，你一定去買。 係今日。好多婆婆去排队啊！ 我话俾你， 我俾你拣，你要一张旧嘅20蚊，定一张新嘅10蚊？ 我要张旧20蚊， 咪就系咯。我想讲呢样嘢就系、是，与其你咁在乎嗰、那个， 唔系啲人要面啊嘛，屌！ 依头嘅嘢，唔系依头嘅嘢，唔系用新旧，依头嘅嘢其实系用间接，系用钱衡量嘅。所以你摆多啲钱落去，咁佢就会祝福你一年好意头。当你试下封一蚊，我谂佢屌捻到你下一年新年。 屌你老味，等啲有啲人啫嘛，有啲人要面，我嗰啲客都系咁啦。我收过一蚊美金。 我想问一下嗰个客系你当住你面蚊嗰只人？ 唔系啊，屌佢俾我嘅，咁啊软嘢嚟嘅。屌佢点解要唱一蚊美金封俾人呢？一蚊美金得7.2港币啫嘛。 咁咪抵咯。 系咁咪抵咯，咁啲人收捻到，你去找换店换，我试过换一蚊美金俾人屌鸠我啊。 呢样嘢我都唔系好绝，我最中意咧就系、是、睇下写大陆唱到啲假钱入。 屌你！喂，你又知嗰啲系假嘅？吓、啊，你又知嗰啲？ 梗系假啦，摸一摸出，但系 哇，你摸一摸出好卵假噶啦嘛， 好卵假噶啦，咁啊攞嚟封俾。 唔系，咁你又收到嘅系嘛？你又会收到嘅。 系咁啊！ 屌你真系唔好彩。 唔系唔好彩，系自己唔小心。 你成日收噶？ 唔系间唔中啦、啊。所以我上买好小心啊。即系100蚊嗰啲俾人走，你唔好再东门嗰地方俾人走，买个爷车1蚊嗰啲俾人。 屌你啦！ 人哋实俾你啦， 实俾啲假嘢你啦。 你99蚊假嘅你，咁你封50蚊俾人假，哇！我想话俾大家听，千祈千祈唔好做呢啲嘢，人哋一收咗你会屌。屌蝦擦蟹啊！ 冇乜所謂啊！屌你老母，我哋咪照翻初利市啊！今年 銀行都一樣會俾假嘅100蚊啊嘅人民幣試過，我聽過啊。咁但係佢就沒收咗，就唔會還翻俾你。 咁佢會唔會俾翻張真嘅咧？ 佢再你坐拉你坐監啊，再坐。 哇！咁撚 係啊，唔會俾㗎係啊。 不過講起銀行嗱，新年有一樣嘢，喂阿牛醫生，你發唔發覺近呢兩年你收過日曆卡未？近呢兩年我真係未收過日曆卡，第一第二樣嘢未收過日曆，第三樣嘢未收。 好辛苦，好辛苦先得到一個。 係啊，以前銀行俾你㗎嘛，屌！ 是啊，嗱，第一样嘢我讲翻啦，嗱，咁就 细个啊，我记得 你去排队，咁咧而家话佢哋会你有户口俾利是封啊嘛， 俾你老尾啊，俾我膝头对上有一俾， 话晒我都有几个户口啦，都冇人同我讲过呢啲嘢，第一啦，第二样嘢就系、是、我觉得冇利是封算咯，净咁折现俾佢都塞住个袋，第三样嘢就系、是、我想讲就系点解即系唔好话利是封啊，有阵时咧。想攞一啲銀行嘅服務，乜都冇喎，唔知點解。 銀行而家邊有服務俾你啊？屌！你嗰啲提款機，唔係嗰啲入錢機啊，之如此類嗰啲已經係冇服務可言㗎啦！屌！ 今年我真係冇收過利是封。 你仲要問佢？我嗰日就係問佢。 上年強積金都好似有俾過我。 係咩？ 至於你話嗰啲咩嗰啲日曆仔卡咧，最近我係去個金鋪買過一條啊，成1000多蚊嘅金鏈。 屌你1000多蚊嘅前幾重屌！ 你講佢送嗰個俾我，幾大個咧？就一个手板咁大个嗰啲咧， 好大咯啲。我话俾你听啊，我有个户口。 跟住我问佢有冇日历啦，我话老人家中意搣啦，佢话有 大个啊。 有。跟住去到再问冇啊，俾晒人。 你买咗好卵大份嘅嘢有。寶寶龙有一个嗰啲卓越理财户口嘅喺香港 bank。 冇都冇啊。 乜捻都冇。 乜捻都冇。 你问佢攞冇啊？ 问都冇啊！ 问都冇啊！屌你老味，话出去你财户口都冇喎、啊。 好在我冇问啫。 屌佢个老母，有冇搞捻错啊？ 所以就银行越嚟越缩皮噶啦。 真系越嚟越缩皮啊！屌。 咪攞张白纸包住。 屌啊！大佬，你俾咗日历卡，我日历卡晒你几捻贵，你都唔印俾客嘅，你咪你捻晒谱。 可能佢知你有万年历。 大佬，我即系刻打个袋嘅，你俾我睇下日历都得啩？屌，你唔系咁捻悭地啊！ 所以我咧前一排喺新加坡买咗一个嗰啲日历翻嚟系点咧？唔系，系只老鼠担住嚿芝士，有两粒色仔嗰啲咧。 哦，即系喐下自己转。屌你老味，今日唔记得转都唔知几多号啊！屌，你今日唔记得转都唔知咩号。 问一问人咯，时间。 屌，唔系啊！ 时间相对性嘅，我觉得冇得数。 你讲嘢咁禅嘅。 系啊，好似我个扑街老板娘，新年应该就去捻咗旅行啦。今日仲问我，话你年初一翻工啊，可唔可以坐夜啲啊？ 我俾多啲錢你啊！ 佢咪俾多20蚊你咯，屌你老味！啱啊，加班俾多20蚊你啊，屌！ 加拎啊，真 係！你係咪得罪一句啊？ 我應該 係。唔係你係咪唔同佢打 K 輪啊，牛醫生？ 哇，咁老啊，仲老過阿萬樓吳寶九啊！ 係咩好老嘅咩？ 老啦！ 有冇裝扮下嘅咧？ 装唔装棚都唔同，呢个唔系重要嘅问题啊！咁嘅年纪啊， 唔系你同佢打个 K 轮可能好正嘅，屌你老味！佢即刻屌你老味， 打 K 轮咧应该有代价，但我觉得打完 K 轮个代价冇乜，所以我觉得唔值得打。 嗱，咁啊，你又唔肯起身啦？你唔肯洗头一住，你打 K 轮啫？ 唔肯起身，我惊系撞嚟起身啫。 唔系啊，打个 K 轮屌个閪，你使乜就唔使谂咁多嘢嘅，去做就得噶啦。屌， 我觉得你谂得个回报太大。 咦都可能係喎， 真係唔好教啊！真 唔係今年過年都話俾你聽，都冇咩玩㗎啦。 我哋前幾年都教啲網友 都係玩溪錢， 玩溪錢啦。 今年都冇咩玩啊！屌，今年連溪錢都慳翻啦，你直頭見到人哋都費撚事俾禮。 我托啲朋友喺湖北帶啲， 不如話喺手榴彈賣嘅。 啲炮仗都話過唔到關。 喂，唔係今年派吉利時風啦。 吉利時風啊，都好喎、 即係個利是封吉嘅，屌你咪！ 我上年就試過派，就俾啲員工咁就係啲50蚊，但唔知點解有一張500蚊咧，我攝錯咗入去。 你唔派俾我？ 跟住咧就有個人攞咗之後就話我點解係咪派出利是？其實佢係派出利是嘅。跟住個個人都鬧話我點解會派咗500蚊佢？ 我啲派俾邊個啊？ 俾咗一個員工咯，就 唔俾我。 我唔知嗰張係500蚊嚟。 屌啊，唔係話嗱，牛醫生幾撚有錢？550都分唔撚開啊！ 我諗我今年唔會再做呢個嘢。 你咪做到傻撚咗，綠色同啡色都分唔開，大佬。 我為咗呢件事好後悔好耐。 咁啊係喎，睇你後悔一年都知啊，屌！ 後悔一年都講翻 你。後悔一年啊，你終於後悔咗一年啊， 抽籤玩遊戲。 唔係，同埋今年咧，我想同大家講，你哋有啲咩過期嗰啲月餅、過期嗰啲曲奇餅啊、過期蛋卷啊嗰啲，屌你留翻佢，你咧就喺我哋個 email 度留言，咁咧我就嚟攞，就攞嚟送俾人，屌你老母，等我帶翻工俾 你。你要唔要我今年送盒雜餅俾你？ 食啲嘢啦。 聽過你好中意食雜餅 嘅，屌你啦！我最憎食雜餅嘅成世人屌。 我嗰日見到啲超市諗得好高嘅啲雜餅。 嗱，寶寶龍又係噶，屌嗱，一個咧雜餅，一個係三色雪糕。我話俾你聽，寶寶龍最中意咧食三色雪糕裏邊不撚曬。 咁我中意食雜餅裏面嘅乜嘢咧？ 雜餅檸夾。 哦，就係要嗰啲啫。 之後其他唔撚食噶啦。 咁我同佢。我同家頓訂翻嚟， 你其他你食啊？係啊，係咪㗎？屌我攞曬檸夾俾其他你啊！ 我係家頓公司，淨係整一桶雜餅，裡面全部檸夾嚟。 冇呢啲嘢嘅，屌叫家頓直菠蘿雪糕俾人屌啦！我上次投訴話你冇菠蘿雪糕包俾人屌啊！屌佢老味，唉，真係黐撚線。 咁啊，阿筍哥呢排消失咗。 唔係講起俾人屌，我話俾你聽啊，牛醫生。 你咩俾人屌啊？ 我話俾你聽，咁咧大家網友咧上網或者行開尖沙咀咧有一間銀器鋪叫拎。London， 我告诉大家现在有一种叫幸运手绳订做的，那那条幸运手绳订做2000元， 这么便宜的， 咁咧，咁咧，佢 都就2000蚊， 醒嚟嘅咋？咁咧，我咧就係呢間公司嘅 V I P 嚟嘅。話説咧，真係猛撚過閪嘅牛醫生。 點解你會成為 V I P 嘅？ 買好撚多啲嘢㗎， 買嚟做乜？ 帶咯， 唔見你帶嘅。 有啊，我翻屋企剝咗 嗰啲乜尼龍繩嗰啲啊，帶 銀器嗰啲啊，唔係賣銀器嗰間嘢，嗰銀器好撚貴。咁咧不過仲平過呢個 Deep Anchor。 咁咪俾人呃咗好多咯。 屌你！你聽我講埋先。咁咧話説咧，我就佢有條幸運繩，嗱幸運繩你知點織啦，織織埋扭嘅啫。咁咧我今年咧就犯太歲，咁咧因為咧要帶只白兔，我就同嗰個小姐講，我話小姐啊，你有得訂做㗎？ 帶咩白兔啫？你帶病兔咪得咯，成日耷撚住。 我係我耷撚住個頭。 笠鳩笠啊笠啊！ 咁咧我就話阿小姐麻煩你啦。不過咧，我只白兔喺區度買嘅都係，咁我麻煩你將白兔咧就圈落條繩度。 就屌鳩你啊！ 啊，佢真係屌鳩我喎！ 你將一啲咁俗氣嘅嘢帶嚟我哋公司咁明顯。 佢買嘅嗰只白兔都係 佢 噶， 佢都咁都唔肯。 佢都唔肯，咁咧我就即係 send 咗 email 就問佢咧，個小姐答得我好撚易喎。阿先生，我驚你只白兔跌。嚇！只白兔跌中間條繩。 佢話你侮辱咗佢哋嘅設計師啊！ 係跌唔到出嚟嘅喎。咁我話你有咩問題穿唔到落去咧？佢總之我穿唔到啦，同埋幫唔到你呢啲客户。我 你唔俾 VIP 你都幫我唔到。 俾一嚿水攝落佢胸口嗰度。 我驚佢掟樽袋。 啊，梗係咁少，梗係啦。 你1000就得，屌你咯。 咁你自己圈自己整咯。 整唔到咧，嗰條繩即係嗰個。 攞翻去大陸包整到俾一嚿水。 係咩？ 係乜都得，乜都同你整。 大陸真係犀利。 你肯有錢就 係啊！大陸連假空都整到整唔冧。 即係我話說咧，就有個朋友咧就整車房嘅。咁你知有陣時嗰啲歐洲車啦，佢啲壞喺電腦咧， 電腦整到 電腦壞咗一個電腦板啦。咁要話說咧，要喺訂原廠一塊都要幾千蚊。 係啊， 佢攞翻大陸，人哋成粒 IC 焊翻落去。 淨係話個包。 嗰粒 IC 壞㗎嘛，咁你去邊度揾粒 IC 翻？ 佢哋有辦法，你唔好嚟。 咁堅？ 有辦法，係啦。咁以前香港做，而家冇人做。第二樣嘢就係嗰啲，譬如啲槍咧，歐洲車成日啲槍上落落唔到，咁裡面有啲歪牙線，佢同你拆出嚟重新撬過。 唔係，咁你道門點拎上大陸啊？ 唔係，你拆咗對門攞出嚟咯，咁你自己攞出嚟。 拆道門點標上大陸啊？ 唔係，拆咗對門攞咗個零件出嚟啊，過關，然之後佢會重新同你撬過曬啲。 咁犀利？ 即係好似你話你以前咧好辛苦啊，撬嗰啲 撬摩打 啊，一樣撬到嘅。 係啊。 你聽講有個小孩子入咗嚟。 誒 ，Elon 靚唔靚啊？三隻色㗎呢度。 啊，但係佢個嘴咩咩聲咁樣。 唔係佢個嘴誒食藥食到咁啊，因為嗱 ，Elon 佢食藥。 佢好似想講粗口 咁。唔係佢食藥 contract 咗，你覺唔覺要睇下醫生啊？ 都唔使，因為冇嘢，你睇下冇嘢啦。 屌你！佢望住你，你又當睇咗醫生唔撚係啊？ 睇咗啦，冇嘢，睇個嘴。 你咪玩嘢啊！ 佢屌鳩我哋兩個。 唔係佢個嘴 contract 咗，食藥食到。 係啊，因為好似咩咧？ 應該點搞咧？ 好似你病房經理咁咯。 我病房經理， 即係佢係咁望住我，咩意思啊？呢個小朋友， 佢可能知你有嘢食啊，以為你 係我有鳩精喎，串串得過嚟。咁咧就係咯，咁你 我想問下你 一百蚊兔仔， 一百蚊 唔係話你個兔仔， 只兔仔只兔仔點知一百蚊？兔仔幾？只兔仔成千銀，嗰條繩。二千幾蚊， 我都想講，其實唔係話你買嘢貴與唔貴，係佢哋根本上嗰個第一服務唔好，第二嗰個人工嘅嘢，佢哋覺得即係冇乜令到吸引啊，做份工 啊，咁啊 係，所以佢哋唔跳啲錢賺埋埋係我老細嘅，我點解要幫鳩你啫？最好執穩咗佢啦，我今日唔知聽日事。 啊咁啊，啱啱事我咪話俾你聽，我送收貨嘅。 係係係。 嗱咁咧，新年話説咧就阿寶寶龍尾買啲洗頭水啊，擲完。 係。 咁咧，阿寶寶龍尾啲洗頭水連 佢買一箱啊。 我告诉你买四支 四支都送货。 我知道为什么送货、你估多少钱一支 100元一支 加个零在后面。 不是吧1000元一支 买四支洗头水5000多元 神經病，那他應該出地都可以 了。你我不知道是不是洗了頭髮，突然間好像爆炸了，砰一聲爆了頭髮出來。 其實那些路華龍那些跟洗潔精差不多。 你試試給洗潔精補龍洗頭，屌你太忍光你的頭今晚。 你試試拿走去倒洗潔精去。 不夠膽啊，死人啊，屌你。不是吧，你說得這樣，牛醫生。你沒理憎我啊，屌。 你為什麼不建議你阿寶寶龍用這個霸王啊？阿成龙用嗰啲又黑又亮，同埋成龙唔系立乱系帮人卖广告。 个捻样有钱啦、啊，入边嗰个摆捻咗几千万啦、啊，入边屌你老母，梗系投资佢，我梗系卖广告啦、 啊。佢有霸王嗰个股份啊！ 啱啊，佢真系有霸王嗰啲股份啊！屌你老味啊！ 哦，原来通常 嗰啲呢啲净系出个样就唔俾钱噶嘛。 哇、哦，真犀利啊！真系你用啲咁贵洗头水， 唔系佢个头好捻犀利。 咁点解佢唔买一支咧？ 买一支， 买一支自己攞咪得？ 攞唔到啊！佢话重啊，屌！ 好重啊！ 我啱啱收貨一個紙袋，洗頭水有幾撚大支啊？ 喂，咁我而家洗個頭先啊，你屋企 你係咪洗啫？你屌乜又去洗？ 我寧願翻大陸洗，有波推啊，有 係喎，你係咪聽日帶我去波推啊？ 係啊，而家係啊， 係咪㗎？你係咪聽日帶我去波推先？屌你，我好撚想去波推。 我哋啲你講先。 而家新年好多人捉人。 我又唔知喎，我真係冇乜睇，睇下你點咯。 點咪睇下點先？ 新年你捉你嚟做咩咧？乜钱咯，系咯，我又冇喎，真系冇乜点去过呢排。 屌你啊！ 冇乜，我真系唔知喎，即系差唔多咯。 俾人捉到要点啊？ 捉到咪俾钱得噶啦。 如果冇钱咧，下身 冇钱就麻烦啲。 咁冇大眼我。 系啊，咁我哋啲网友呢排点啊？ 呢排啊，有一个我持有会复佢嘅，咁咧阿卡阿乜鬼嘢？ 即系而家复佢咯，喺度讲文。 啊系啊，阿文战联就话咧。问我哋当过通宵班未？我话俾你听，当过。 当过啦，以前好耐以前。 第二样嘢，佢话咧系咪？ 咁好似而家仲要当。 人工照旧，同埋咧呢三煞位咧系咪一定就系男仔做？我话俾你听，三煞位唔系一定系男仔做。 咩叫三煞位 先？三煞位，我而家做嗰啲咪三煞位咯。三煞位系边啲人做咧？老细最捻憎嗰个人咪做三煞位咯。 咁我而家嗰份工咪叫三煞。 系啊，老细最捻憎你咪俾三煞位你叹咯。屌你老味，有好嘢唔俾你叹啦。 翻通宵系辛苦嘅，其实系辛苦嘅。 我话俾你听， 第二朝难瞓得辛苦，不过冇办法为咗生活系嘛。 翻通宵，屌你老味，最惨一样嘢，我哋医护人员做唔紧要，做仲要俾人屌老母，大佬。 系呢 个 系。 即系嗰下嘢惨啊嘛！喂，你同佢 睇下我哋局长咪知咯。我打猪流感，下体冇力。 我告诉你牛医生护士工会去请愿就说护士人手少咁就话啦我哋啊 你睇呢样嘢 你听我讲先啦嗰个人样几撚蠢啊佢话我哋啊有啲病人啊条片啊赖咗都冇人换咁、那个记者问佢赖几耐赖一个钟头啊咁样你应该咁讲我哋啲护士啊，做捻到啊，赖咗尿啊，条裤都冇得闲去换啊，咁捻咗人哋先同情你啊嘛，点解？ 因为你讲你咁样讲咧，人哋会觉得你偷懒，你明唔明啊？ 系啊， 即系你啱啊，你咁样讲，人哋会觉得系你哋自己嘅问题。 啱啊， 系啊， 我想讲个实际情况。 咁有个问题系，咁又仲有好多阿婶啊，即系 check 噶嘛。 啱啊，你讲啲嘢真系废话，我仲想讲个真实情况，听牛医生。你做醫生你都知啦，食飯時間一個鐘食得嗰三個字。 冇食飯時間㗎，我哋。 啱啊，嗱，你睇下牛醫生講啱啦，冇食飯時間㗎。 我哋以前係有就去急急嘅食完就翻上去。 係啊，啲我話俾你聽，食飯最快唔係啲大胃王，係醫生。 有十分鐘食好快㗎，好開心。 係啊， 因為你 call 都要食㗎啦。 啱啊。 call 你咪覆咗機，跟住咪上去咯。 啊，跟住倒落去咯啲飯。 咁佢哋都唔會話好屈為難，除非即係急到咧，死人冧樓嗰啲，咁你就。嚟緊啦嚟緊啦咁啊都食兩啖先啦。 我話俾你聽，做護士我而家做修正房，我屌佢老母想吊咁滯，又冇人同我吊啊！我話俾你聽，食飯時間我哋 official 有十個字啊嘛。 食飯係冇乜滿足感嘅。 屌你彈頭，我而家知點解飯堂啲嘢難食同埋凍啦，佢驚你熱辣親個口喎。屌你老味得個三個字倒落個口度喎。仲要你唔好撚飲熱嘢喎，冬天你都要飲凍飲喎。 睇下蔡蘭個節目好感嘅，好夠好開心啊！佢可以慢慢坐喺度攬住啲零食。 屌佢老母做撚到塌皮，仲要俾人屌老母啊！你哋啲護士有冇搞撚錯啊？做嘢咁撚慢嘅，我呢度攞我屌佢老母啊！屌你老味得依個雞啦，吹 我哋今時今日呢個 唔係最撚慘係咩咧？劉醫生，你聽我講啊！我老闆都是護士出身的嘛，我老闆都說一件事，你們應該勤快一點，勤你老母， 因為他都不需要，他需要不需要顧及你感受， 他想要勾春袋回來，屌你有想要做什麼， 那你們要勤快一點， 我告訴你，護士長以上即刻應該炒了他，不是，護士長應該都要炒埋㗎啦。 你聽我講，不用炒，不過問題是他們的人工是不應該遞增得那麼多，即是距離那麼多，那你發覺，如果大家都差不多，咁嗰個問題係你要升做佢，就是、問題你就係為咗使命感而去做呢份工，就唔係話為咗乜嘢 為咗錢咯。而家 等於即係喺外國咧，譬如係醫生啊、護士，其實相差人工唔 係美國爭兩蚊，美國爭兩蚊。 你中意做醫生咪做醫生，你中意做護士護士咯。 美國爭兩蚊，我知道，佢每個鐘頭計嘅， 所以我 工時爭兩蚊。 我覺得咁樣會好啲，嗬？ 係啊，咁樣你個使命感咪大啲咯。係 啊，冇錯。 我覺得蘇利文嗰位啊，一早應該炒撚咗佢㗎啦。我九護士話過，我3200蚊去做嗰個位。屌你老咩！我一翻工，全部人炒齐晒个，边有 C O S 噶？ 我唔好，我谂我做32萬一个月仲有位，平啲得噶啦，唔好。 刘医生，你咁噶？屌！ 你使命感之余都要睇钱嘅。 屌你！ 你唔好讲低自己咁低，咁要系咁你无能噶啦，人哋唔请你噶啦。 无能嘅3000蚊帮我嚟炒人噶嘛，帮唔帮我做嘢啊嘛？屌你！ 就应该系32萬一个月差唔多啦。咁啊，一年三萬平少少啦。 你講佢咁真係唔要得，仲有新年同大家拜個早年先，第一樣嘢。第二樣嘢，我有咩送俾大家做新年禮物？ 新年禮物就係你哋 食剩 啲雜餅攞嚟，我嚟還翻俾你哋。 你知唔知今年係2月4日立春啊？ 有咩特別呢？ 立春同過年係兩回事，年初一係2月14日嘛， 係啊， 係2月14日。 咁立春呢？ 立春2月4日咯。 即係就快立噶咯喎。 後日立春咧，即係後日過年噶，其實過年就。 唔怪得咁春啦呢排。 係咩 好春？好春，咁同埋咧就新年就情人節，你諗住收花？ 周圍屌人好唔好啊？有。 嗰啲花咧，今年好慘啊！冇得做生意啲人。 唔係啊，咪行年宵嘅時候賣埋咯。 你買啲白菊花扎撚埋啲水仙噶，送撚俾條女。 最撚慘係咩咧？今年大年初一啊，嗰啲嗰啲時租賓館冇人幫襯啊！你大年初一拖條女去屌 閪， 阿媽叫你拜年啦。 啊，係喎，點屌咧？ 係啊，咪去人哋屋企屌。 年30晚屌咯。 年30晚屌，咪大年初一去人哋屋企屌人哋老婆。 哇，咁樣。 正嘢啊！屌。 出咪赤口咯。 啊，你諗啲咁嘢嘅屌。 係好難難嘅年初一，金鑽開年初一。 金鑽啊，年年都開㗎，年初一。 真係好耐冇去過金鑽。 屌啊，耐唔遠。 耐唔遠。 唔係服務一流啦，係屌你老母，服務一流之後就冇嘢啦。 好懷念你翻下去先。 屌，係應該年尾翻下去我哋啊，同大家講聲新年快樂啊！ 好啊，新年快樂。 好啊，有冇嘢講啊？ 冇嘢講啦。 冇嘢講，拜拜。 拜拜。